2017 Lucky Seven， 欢迎光临，四季平安。 全世界都在等待这一刻。 现在时刻，15点整。 成群麋鹿尾随春天的脚步，穿越火与冰凿刻成的大地，登上峡谷，等待旭日升起。爱乐电台带着前瞻与希望，陪黄石公园前进2017年。 没有人完美，我们只有99.7。爱乐电台，台北 FM99.7，新竹 FM90.7。 有些东西一直在那里，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声音纺织机，编织你的想象边界。欢迎来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2017的阳光洒在身上，仿佛行过最黑暗的时刻，是否如今已经清明？我们把音乐的阳光披在身上，这是选自孟德尔颂的神剧《伊利亚》当中一段三重唱改编成大提琴演奏。 改编自孟德尔颂的神剧《伊利亚》当中的三重唱，这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演奏。有时候会觉得音乐好像可以把我们的灵魂跟精神都清洗一遍一样。一月一号的这一年的第一天，接下来听一首比较轻松的选曲，这是威尔第的喜剧歌剧作品《一日国王》，演唱的人是杰西诺曼。 杰西·诺曼演唱选自威尔第的《一日国王》这出喜剧当中的一段神曲。《一日国王》是威尔第早期的歌剧作品，不过当时推出的时候并没有成功，但不用在意，因为接下来他所写的初出的歌剧，包括像《茶花女》《弄臣》《阿依达》《纳布果》等等，每一出都是他生涯的高峰。刚才听到是选自威尔第的早期的喜剧作品。音乐像阳光，像水流过身体，温暖的心灵。我们接下来听是来自舒伯特这位天性很温和然后也很喜欢朋友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当然舒伯特也常常感觉到生命的残酷面，不过似乎一切都可以转化为音符。我们来听舒伯特的《鳟鱼》。 Thank you. 刚刚欣赏的是舒伯特的尊乳重奏当中的第四乐章，这是由知名的梅三重奏以及其他的 guest player 一起演出。在舒伯特的描写中听到，在平静快乐的水波下，有一只可爱又自由的鳟鱼在游动着，好像看到那树下小溪里的光影一样。有感受到那份生命的自由吗？时间是2017年1月1号下午3点22分。我们现在听到是普朗克这位法国作曲家几首钢琴小品，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天光渐渐破晓，在远方的草原上传来牧笛的声响，新的一天正要开始。走来一个无惧的青年，他走在晨雾跟露水中，走在田野中。我们来听马勒的第一号交响曲巨人。 Thank you. 第一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听见从寂静中慢慢苏醒的大地。我们欣赏这个是由布鲁诺·华尔特指挥哥伦比亚交响管弦乐团的演出。再继续来进入更活泼的第二乐章。 的第一号交响曲巨人的第二乐章，我们欣赏这是由这位作曲家布鲁哦对不起是指挥家布鲁诺华尔特指挥哥伦比亚交响管弦乐团的演出。时间是下午3:50，我们再继续来欣赏德布西的世俗与神圣舞曲。同时在这个音乐结束之后到4点以后，我们会有很特别的来宾要来现场，他们带来的音乐是很适合声音纺织机的新年聆听的，究竟是哪一种音乐呢？好期待哦。Thank you. 刚说四点之后会有很不一样的音乐，布罗高阿夫夫应该不算什么，因为这是爱乐强播的，可是等一下就不一样了。对，就是这个声音。天哪，他们是谁啊？他们现在就在我的对面。他们是来自新加坡的 SA， 你们好 ，Hello。 Hello， 你们好。 Hello。 在 SA 的对面是带他们来台湾的这个很厉害的 DJ 浩威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威林。 我们现在听 SA 乐团的音乐，先听感受一下是怎么回事。这个音乐才适合声音纺织机的新年第一天听呢。 们听到的音乐是来自 Sun 这个乐团，他们的作品叫做 Sun。 嗯，哇，这里面的传统的乐器，然后再加，但你又不觉得说它是怎么传统，因为它加了好多东西，那些细节的，到底那个细节是什么？我们今天很高兴，今天在新年的第一天就邀请到萨乐团来声音纺织机节目。然后我想先介绍一下成员，那个坐在我前面这个男生是笛子手 Andy C。 Hello 大家好。 然后你旁边是 Natalie， 是负责古筝的。 对，大家好。 嗯，然后在旁边是打击乐手Cheryl、嗯、 大家好。 对啊，你们三个从我知道是从新加坡远道而来，是为了参加昨天的一个演出，对不对？然后是浩威帮你们安排的。浩威，你跟他们一起，还是说他们三个自己的一个？ 这次还没有一起，这次就是他们演，我演。然后，对，第一次带他们过来，特好。 了解。所以在你们的合作，你是怎么样认识他们？ 我去五月份吧，我去新加坡参加一个音乐节，然后他们在我前面演，然后我正好看到了，我说哎，这不错。 嗯，了解。所以我要讲一下，就是浩威，就是他的全名是浩威利，然后我知道原来你的中文名是李化迪。 李化迪，对。 嗯，其实你是本来是来自北京的。 对，来自北京。 嗯，然后那个其实很年轻，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北京腔都会，在台湾我们都会以为是很老的人。所以浩威其实才你还不到30岁，对不对？ 嗯，没有，真到了。 哦，刚到。然后认识浩威是因为我们的朋友 DJ Allen 介绍，他在之前就有介绍过你的作品，然后 Allen 现在也坐在后面。Hi Allen。 Hello， 哎，你要讲一下你怎么认识那个浩威的吗？你讲到吗？你要用我麦克风吗？ 浩威讲，我 怎么 认识他？ 哦，好啊。 就是Allen 他之前也在北京，但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交流，还是因为我老婆，因为我老婆是台湾人，所以就是。后来反正听到我的音乐，反正艾伦也一直特别支持我，所以我就是 其实 很感激。 其实是有一次不小心在 SoundCloud 上听到浩威的音乐。 嗯嗯嗯， 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是听过他的名字，但是我没有跟他有接触过，但后来在 SoundCloud 上听到他那首作品，我就觉得惊为天人。我上次在节目上好像说过嘛。 对对对对，你有讲过。 有一个 remix。 嗯嗯嗯。然后浩威后来去了英国待了一阵子，然后现在就等于是比较长的时间待在台湾。然后你听到萨乐团，就是你说在一个演出发现他们在你前面，但我要介绍一下萨乐团，你们的背景是什么？要讲一下，就是真的都是从传统音乐出身的吗？要讲一讲。 Andy 要讲讲。 嗯，好，我们基本上就是说从小的时候在读小学都参加那个国乐团，然后就一直这么成长起来，然后后来我们都到了不同的地方去念书，像 Cheryl 呢 ，Cheryl 就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的本科 ，Natalie 呢就在香港的 香港中文大学读了我的硕士研究生， 对，然后我本身是在上海音乐学院读的研究生。 嗯嗯嗯，所以真的就是那个学院出来的。在学院里面会不会被认为说但你们平常在做的音乐怎么是这么回事？会学院里是不是有一套他的要求或标准，或者是会吗？ 学院是有他的要求，就是我们念书的时候还没开始做撒，然后念书的时候都是练一些比较传统啊比较 classical 的东西是之后毕业回了新加坡就觉得哎，其实玩传统音乐不是不好，可是因为我们都是新加坡人嘛，就是那个 influence 不在那边，就是觉得我们新加坡的 culture 跟中国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们很想就是把我们的 influence 放在我们音乐上面，所以才做了萨这个乐团。 我觉得这好像真的就是牵涉到不同文化之间的那一点，虽然都是华人的文化，但是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异的。因为我对于你刚刚讲的那个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传统音乐到了新加坡就是不被理解，或者说你觉得那个影响不同。 其实就那个环境本身，就我们生长的环境本身就不一样了。因为新加坡本身，我们现在虽然就是说我们都是华人嘛，但是在同一个时候，就是我们一般常用的语言是英语，然后就是整一个环境的改变，而且我们那边也有很多就是马来和印度人的那个元素，所以他后来就形成出来的这个 culture 本身就不太，就文化不太。一样，毕竟就跟国内那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不太那个一样。 主要传统音乐经常作品都是有山有水啊，我们都是城市的孩子，所以根本没法了解，就是高山流水啊，比如只是在脑海里面想象，可是真正的要把它体现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东西。 对， 所以回到新加坡以后，其实你们就像你们说，你们是城市的孩子，而且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一个高度文明化的地方，是非常城市化的地方，所以你们听的东西、吸收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然后决定来做自己音乐。就里面这些，我可以说那是什么样的beat 吗？我也没有办法说它电子，因为你们好像没有用到电子，有吗？ 其实这首里面有用一些电子音效，比如说就是前面那个 intro 那里有用到，不过在那些 beat 方面都是。我们的鼓手 Cheryl 一个人打出来的，就是有用了 looper， 去把它体现出好像很多个打击乐手一起在玩的感觉， 真的很惊人的，而且这三个乐手，我觉得看起来都很沉稳，然后有自己的那个对音乐的想象，真的就像浩威说的，第一次听到就是会可能会待在这边一会儿，就哇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是新的。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关键是他们演出那个场地音响什么也不好，都挺不好的。然后我一看他一眼，就我就明白他这个场地，如果再好的场地就会更好。 我们再来听一首你们的作品啊，上面这首曲子要介绍一下吗？Pursuit 这首，要讲一下吗？这个是创作，你们都一起创作吗？还是 对，这首是我们可能大概一年前出的 single 吧。然后我们的创作的那个过程，一般上都是由即兴演奏开始，就是我们会一起在那个 studio 里面 jam， 然后看有什么喜欢的部分就把它留下，不喜欢的部分把它删掉，然后慢慢就形成了一首作品。所以这首 Pursuit 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来听一看。 到是萨乐团的这首创作的 Pursuit。 我刚刚就说好像觉得听到这样的音色组合跟音乐形式会让我想到某一个古典的时代，但是我又说不出那个时代确切是什么。我就问他们说有吗，你们有想要模拟哪个时代音乐，他们摇摇头说不，就是完全是他们自己根据音色而重新组合出来的一种声音。音乐实在太奇妙了，有时候你觉得似曾相识，然后后来你才发现那一切都是虚构的。但我也相信虚构之下必有什么，对他们来说是在潜意识之中的。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萨乐团以及哈威利，还有他们的 VJ Brandon。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再来听他们的音乐，然后跟这群来自新加坡北京的朋友聊聊他们现在听到的音乐以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些什么。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几位朋友，刚有说是来自新加坡的萨乐团，我们听他们两个作品觉得很精彩。现在要那个坐我旁边的这位是浩威，对啊，我刚刚就听浩威讲的，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就是你分析到，因为我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 DJ， 因为 Alan 一直在推荐你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看过你的履历经历上，你好像曾经长时间去田野搜集一些中国的声音，是不是？ 对，好，这是几年前，以前我就是积累吧，先多听多找。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我就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吧，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水平还行，但老被欺负，没人干这个，然后就说哎，有个中国人来了，然后是别人老带着有色眼神看你，我觉得可能是我得多努力，所以自己偷偷的努力。 所以你那时候花了一段时间去到处去收集，然后我知道你离开中国以后又去了英国。 对，在英国上学。学声音艺术，学了一年。 然后你刚刚就提到，就是说好像电子音乐这样一直不停的在转变。然后你看到的是，因为你们昨天晚上有一场 party 在 The Wall， 对 不 对？ 那场 party 你说都是一些亚洲的乐团来， 全都是亚，因为我们办活动，基本上因为我们在中国，在北京、上海都有活动，然后今年在台北也开始办活动，所以我们的那个主体思想就是要帮，就是怎么说呢，建立一个亚洲的那个圈子，就是在亚洲建立一个圈子，然后这些地下的人，各个城市的地下的音乐人，我们都互相的交流。 所以来了有像日本的啦， 日本的、北京的，然后海南的、新加坡的。 好像我觉得你的那个音乐的东西里面的东西跟我们一般听到西方电子音乐其实真的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我觉得还是有吧，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呢，还不能说特别不一样，但慢慢的找吧，找着那个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中国人，我认为我跟西方人打交道，我觉得很多观念真的是挺不一样的，所以反映在音乐上还是应该有区别。 因为你觉得你在英国生活那一年，你有观察到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很多就是，比如我可能我作为一个这个那个我的那个哲学是比较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我认可的东西，西方人可能他正好多人他觉得这个东西好，那就是好，他努力他做了，他才能做到。那有的时候我可能觉得我努力也做不到，但是我就是碰。遇到了，我觉得我所有的，比如说音乐什么东西，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缘分，我遇到了，我觉得不是我成就了我，而是所有的人成就了我。 所以我可能是这些基本的哲学可能跟西方的是差距挺多的，所以我就慢慢找，我觉得找到那个好的东西，然后给我点自信吧。 我觉得像哈维利这样的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做音乐的人，我也曾经听说过你好像是你的唱片是在你真的是在你卧房里面就做出来的。 都是在我其实有好的 studio， 但是就是没有好的 studio， 我有时候录东西，但是做音乐跟设备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拿这手机我也能玩得特好，就是什么你给我一什么东西都行，我就拿这张嘴就行。我来自于以前也是比较贫穷，然后那个我觉得尤其我前几天我去趟印度以后，我觉得哎呀什么呀，人家说印度什么都没有，人家都玩得高兴的，你说这个主要还是心态。 了解。所以你说你现在北京，你是怎么开始玩音乐的呢？ 就喜欢摇滚乐，听摇滚乐就反叛呗，十几岁的叛逆，然后就是摇滚躁，然后还就一直在那音乐的圈子里吧。但是我也属于半一半的圈子里，一半不在圈子，因为圈子我也不喜欢，因为什么圈子都是互相的那个吹捧。就慢慢做呗，我觉得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就是摇滚乐的人他不喜欢我，他说我觉得其实我搞不清楚就是电子乐和这个，我觉得电子乐不是一个风格，这只是说有一些手段，或者我觉得他压根儿就是我觉得还是音乐吧，我觉得所有音乐都一样的，就没有不分什么那个哪个音乐和哪个音乐放不到一起去，哪个音乐你能喜欢哪个音乐不能喜欢，我觉得太多意识形态了。就好的音乐，我最后发现好的音乐其实你认真的东西很多都是留下来的东西，你能听得住，那一辈子你能听得住。 跟大家推荐那个浩威的作品，他在今年刚刚得到金鹰奖的海外最佳专辑。对啊，是。 没人给我讲。 我应该要那个上网，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浩威林，李化迪他的。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的音乐，真的很特别。就是怎么样在，如果就像浩威自己说的，他在一个卧室里，不管是在哪里，他就开始玩音乐，然后找出自己的声音，然后去比较，然后去找出那个元素，特别是属于他的文化中的元素。我们刚刚听到萨乐团的音乐，我就说这好像来自一个虚构的朝代哦。但是浩威说。这就是现在这个朝代的音乐， 现在这朝代就是这个， 应该是现在最流行、最流行这样的音乐吧。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看他的音乐，虽然说表面上是有很多中国元素，但是他这个里面很多根基就是从西方的电子乐里面不断长出来的。所以你看很多即兴的东西，很多你看自由即兴的爵士乐的东西，我觉得这东西是你这个也是。说他们的 root 也是在于这个东西，因为你从小就听了这样的音乐长大的，但是你后来突然发现，哎，你有什么区别呢？你会吹这些笛子，他们不会。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有的人还是说你找点共同，找点不同，而且我觉得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亚洲的音乐走起来，你不能说哎西方的东西我都不承认，那不可能，因为你就是从听着他们的音乐长大的，所以但是你得从他的那个建筑上你找到一个自己的东西。 好有意思的说法。对，然后就开始往自己文化里面找东西了，所以这个萨乐团就成立，然后从传统的音乐学系出来之后，自己成立自己的乐团。那你们要讲讲你们的昨天晚上表演的感觉吗？要讲讲吗？ 我看这是我们那么多国外演出以来最多观众的一场吧。 对，因为 其实可是对莎拉来说其实是真的是蛮多人的，而且大家的那个气都很好，就是 energy 很好， good vibes。所以我们也玩得很开心，很尽兴。 那个 Andy 要说说吗？ Andy 都脱光了都。 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台湾吧？ 我是第一次， 是 对，他们两人就来过。 对啊，那 Andy 第一次来是才刚到几天而已。 是的。 所以就跟你在其他城市巡回的感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I mean, 这是有 Howie 在这儿嘛，坐镇这个，所以他整一个就是让我们感觉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玩起来非常的舒服，也不用去考虑太多的那个其他的因素，就 focus 在那个演出，嗯。而且他这次我们还有带了那个 Brandon 嘛，就是他做我们的 visuals， 对对对对， 超棒。所以 因为我上次看我来新加坡的演出也是他给我做的非常 好。哦 ，Brandon， 嗯， 他都是弄那种怪怪的，要不有点中国的庙啊什么，一个怪的人在那跳舞，好像也是加上的音乐似的，你一乍一听看完了，哎，怎么？奇怪的，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朝代了， 是是是，嗯，所以 Andy 觉得昨天晚上表演感觉很好， 嗯，非常好，嗯， 然后下一站你们会去哪？就回去了，嗯， 我们会回去，但然后三月份会到尼泊尔去， 去工作还是去 conference， 是 就音乐的 conference， 哦， 对，然后也会在那边演出，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首你们的作品，这个作品叫做无暇吗？ 无暇， 无暇，无暇，哦， 无暇。 好，我们应该你有特别意指些什么吗？真的就是 其实我本身很喜欢看武侠小说了，然后呢，当然也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其实武侠这个曲子创作的时候，它英文名字叫 courage， 也叫勇气了，也是一个代表说这个勇气走出我们之前的这些框架，然后呢走出一个新的天地来吧。 我们来听萨乐坛的作品武侠。 就是接到武侠，然后这也是跟喜欢看武侠的 Andy， 他是说跟他喜欢的这种武侠电影还是小说致敬。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夏乐团，然后他夏乐团带他们那个 VJ 朋友 Brandon 来现场。Brandon， 嗨，你好。 嗨。 对啊，那 Brandon 要说话吧，因为刚才那个 Howie 有听他说 ，Brandon 唯一想说的话是台湾女孩，你们喜欢 VJ 吗？你昨天也来台北演出了，对不 对, 对, 对, 对？你要拿近一点麦克风。等一下，你是也是第一次来台北吗？ 我第二次来台北。 嗯。然后你上次是来演出吗？ 对，可是我在高雄演出。 OK。你告诉我们做 VJ 秘诀是什么？因为我刚刚就说问浩威说，爱上 VJ 好还是爱上 DJ 好？浩威说应该 VJ 比较好，因为 VJ 都在后面很沉稳的在操控以上，但没有人会注意他。可是 DJ 都在舞台前面，你知道要有一点引人注意。 浩威是讲真的，是每次是这样的。 真的？真的吗？那成为好的 VJ， 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在澳洲读书，但我是在那边拍 MV。 嗯， 有一次我去看一个 concert， then 我觉得那个 videos 蛮美， then 我就开始说，慢慢说，then 来到新加坡就是试试看，then 见到沙他们，then 也是跟他们做。 那你有跟浩威合作过，对不对？ 有， 他是我上次去新加坡那个活动也是他做的微商。 我没有到现场，好想看哦。对啊，真的很棒哦。你们有你们昨天晚上演出的记录吗？还没。 我手机坏了。 什么理由？ 你看， 好，我看这个是吧？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像这样子的音乐圈，然后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已经不限于一个城市，而是要在亚洲很多不同的城市，然后透过不同的文化跟大家的交流。我知道昨天去现场，大家也很开心，就像刚才那个萨尔乐团说，哇，觉得这是他们表演觉得最开心一次。那我也相信，就是在台湾也累积很多喜欢这样音乐的朋友。也可以做个中心地，然后而且现在浩威在这边了， 对， 所以你可以那个集合一下。 我都是找那个比如说飞机比如说8000台币以内来我们来往返来的那种人，然后我觉得可以形成一个圈子，我有一个这个8000台币之内的圈子，廉价航空， 就是那个圆州这样 子。因为现在真的出去很方便，就是你去过国什么的，去个别的地儿待个一个周末，就是也没有什么难的，所以 可以哦， 多交流。 对啊，大家多交流一下，然后我就会发现这圈子其实并不小，一开始是小的，其实小好玩，因为大家彼此认识，但慢慢就可能就有越来越多人就开始接受，就像浩威刚刚说的 ，This is future 是吗？进出口。今天请到这几个朋友很有意思，如果你们想多了解他，我觉得比如说我知道你们有脸书，对不对？ 对， 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你们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SASA 其实就是三个人的意思。 对, 对，而且我们的那个网址就是 www.facebook.com/SADTheCollective， 是 SATHECOLLECTIVE。 所以可以上网去找他们的相关的资料，然后给他们你要关注一下，看他们现在又到哪去演出， 帮我们点赞哦。 我必须要说 Nato 你的声音还蛮有台湾腔的， 是吗？ 在里面 那很好啊，在这里可以常来王浩宇常带我们来， 没问题。 对啊，完全是台湾的口音啊。然后那个浩宇下次也要再来吧。 我就在这儿。 我不懂，太有趣了。然后要谢谢 Alan 今天带着朋友。 Alan 你要讲什么吗？你要来讲个话吗？我那天看那个，我那天看一个那个节目，就突然发现原来 Alan 长得很像贾斯汀。那个 哪个贾斯汀？ 那个歌手。 说小贾斯汀吗？ 大的贾斯汀。 老的贾斯汀是哪个？ 你要讲讲吗？你要讲，因为你毕竟人称台湾电影教父 啊。 讲什么呢？新年快乐。 没有，就是讲讲你们那个电子音乐界的最近活动有什么。 电子音乐界最近的活动啊，这个 我其实不问世事有一阵子了，没有啦，但一直都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活动啊。 嗯嗯 嗯。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两年的关系，我发现台湾就是说自己创作电子音乐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嗯嗯。 因为我记得前几年我都还觉得说，虽然说放电子音乐的 DJ 很多，可是自己创作的人还不够多。 嗯。 但我现在发现很多很多年轻人做得很棒，对。 嗯。那浩威是不是远远走在前头啊？ 对，浩威的音乐，我觉得他特别是，就是说不管技术方面，当然是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而且重点是他的音乐里面的想法很不一样，他不是就是完全按照所谓很公式化的舞曲在走，然后他就又加了很多很多新的就是有趣的东西在里面。 嗯嗯， 不管他的 sample 啦，他用的那些东方的音色或什么的，我觉得确实就是我觉得能够有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嗯， 就说你听不到另外第二个好威力的这样的音乐。 有 吗？ 现在我们厂牌里的人 哦， 听起来都很像。 你看他已经能够影响到好多人，就是在他厂牌里面做的音乐都受到他的影响蛮大的。 我觉得互相影响。我觉得我厂牌就是我最开始做厂牌的原因，就是因为说我自己也知道，如果我自己就靠我自己的话，没戏，不行了。因为你得就是我其实现在就是厂牌的几个人，慢慢就是声音互相都响，但是每个人都有点自己的区别，还是很好。 好像成为一种风格，你的厂牌的风格， 有点风格了。但我觉得是尽量别有风格，因为我记得我在伦敦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跟我说的最就很重要的一个话，我记得特清楚，别的我都忘了。就是他说一个东西一旦成了一个嚷嚷，他就死了。一个风格就死了。 哦，是。 所以我希望还能 还没是风格。保持那个变动，对，变动中。好，我们现在最后就要听到就是萨的专辑 Flow， 然后这个曲子蛮长的，我们可能就是听一部分，然后也谢谢您今天来节目。原来这个就是这个朝代的音乐，我们好期待你们新的作品，然后跟你们再次来台湾的演出，谢谢你们， 谢谢 也谢谢 Brandon， 新年快乐，拜拜。Thank you.